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有人吗？有人说跟着一起唱的 Angel 是这样的，这样一首有名的歌 The Power of Love， 爱的力量。歌词中这样说，这爱的力量，我准备好去领悟，我将为你做一切，我们朝向共同的目标。12月20号了，又是一个星期一，在年底岁末的这个星期一，好像这首曲子也适合在新年的第一天来聆听吧。在这里呢，其实我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摇滚和交响融合的这个版本。在21世纪的今天，有什么不可以这样的融合呢？要说这首歌也很早了，1984年。那我们都知道唱得有名的是 Celine Dion。 不管怎样，这首歌带来的力量，我希望在今天一早传递给我们。而且在音乐当中，我们这好像有着初冬的午后的阳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北京时间14:07，我在这里，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古月。每到年底的时候，我想也会给你带来一些有力量的音乐，也会给你带来一些好像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回忆的很多音乐和歌曲。而在今天我要为你带来的都是一些我想说的是古典和现代的融合，来听听在过去的音乐当中，古典音乐加上了现代的交响又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同时还有古典的音乐在这个交响的融合当中又体现了什么样的特色呢？你能听出来哪些是古典，哪些是现代吗？哎呀，看到很多朋友来说哈，安卓说是根据唱的，说这版本比原调高吧，我最后是嘶吼了，嘶吼就对了，摇滚交响嘛。小老头也说气势恢宏，震撼人心。刚刚听到的是布里顿的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的尾声部分，现在我给你重新颠倒一下顺序，听到开头的部分。这首 布里顿的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是一首变奏曲与副歌，原来呢是布里顿受到英国教务部的委托为科教纪录片管弦乐队的乐器而谱写的音乐。在影片当中其实精巧地介绍每样的乐器，对每一首每个乐队每个声部都会有着详细的介绍和记录。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铜管段落，音乐的开始其实是指挥会讲解或者请专人介绍一段解说词。比方说我乐队按照整个乐队的编制，一开始听到像木管乐器、铜管乐器，现在是弦乐队，一会儿将是打击乐队，但是整个交响乐队的城市，那这个就是第一段的主题。那在各组乐器反复陈述之后呢，接下来就是主题的13段变奏。那我在今天肯定不会给你带来这整部变奏，因为古典流行的时间短暂，大家可以自己留个作业，自己回家去来听。我是想说，在今天我们一开始听到的这些管弦乐队摇滚和正经的管弦乐队的音乐的时候，你会觉得也很摇滚也很现代吧，那就是古典也流行啊。要说一下，刚才一开始我们听到那个主题呢，其实是英国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普塞尔的主题。那布里顿呢，当代的音乐家根据普塞尔的作品做了一个主题的变奏曲。听一小段吧，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双簧管的音质，温和、忧郁、抒情。展示先到这里，作业留给大家。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下面再听一种融合，这是一段进行曲，被改编成了爵士。 唱的《荣耀埃及》，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说了，在今天来听融合，刚刚听过了跨界版本，我们再来听听原来的版本。 刚刚这个段落我们听到的就是荣耀埃及，也就是埃达第三幕的凯旋曲和合唱，荣耀归于埃及这一段。而之前我为你带来了爵士的版本，古典和现代就是这样的融合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我就给你带来的这种不同意义上的融合。 J'ai deux amours, mon pays est Paris, par eux toujours, mon cœur est ravi, Manhattan est belle, mais à quoi bon le nier?Immense scène, c'est Paris tout entier. Le voir un jour, c'est mon rêve joli. J'ai deux amours, mon pays.Deux amours, mon pays est Paris, par eux toujours, mon cœur est ravi. Manhattan est belle, mais à quoi bon le nier?C'est Paris tout entier. Le voir un jour, c'est mon rêve joli. J'ai deux amours, mon pays et Paris. J'ai deux amoursMon pays est Paris. Mon pays est Paris.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周一的午后，音乐带我们远走高飞了。刚刚的这首来自香榭丽舍的爱呀，有多久没有出去了？有多久想去看一看？音乐带给你吧。刚才的一首法国香颂，要接一首很古典的室内作品。而这首作品作曲者是一位英国人，他是阿尔加，但是他却写了一首关于香颂的小夜曲。Thank you.

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埃尔加的一首作品，也来听听另外一位法国作曲家的作品，拉威尔《斯瓦瓦的女皇》。今天节目当中会有很多的融合，所以也请期待下一首我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惊喜。这里是古典与流行。的这首作品中为什么有那么强烈的东方色彩，尤其是好像是有我们中国五声音阶的色彩。其实很多巴黎的音乐家，法国的音乐家对东方色彩在那个时代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包括那时候的画家，无论是像莫奈，他的在法国近郊的那个花园莫奈花园，他的那些水中的画，还有拉威尔，那是因为在1889年举行了巴黎博览会，所以当时的法国的艺术家，还有当时欧洲的很多的艺术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时候像有爪哇、加美兰的音乐，还有包括很多亚洲的音乐都在此融合，所以包括中国的音乐、日本的版画，都对那时候的艺术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拉威尔创作的这一首《鹅妈妈组曲》当中的《斯瓦瓦的女王》。 Thank you.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德彪西的《梦幻曲》，音乐中有他很多的想象。这其实是德彪西早期的作品，在音乐中也有很多的融合，融合着那些绘画，融合着水，融合着各种音响。而这首作品也被改编成很多的版本。刚才我说了，古典来演奏摇滚，摇滚来演奏古典。音乐中也有不同的跨界融合，比方说下面一首，我们都知道 Queen 乐队当中的摇滚加入了很多的古典因素，甚至是歌剧因素。那么当摇滚被古典音乐交响乐团所演奏呢？